今天伤我心，我不知一切为何。我也爱过，难道说起分开不会平和？停下这攻击不可以吗？而你说爱我早已无多，还朝着我心开火，无尽恶意句子由你挥舞，再掉穿心探过。离去已教我充满难过，仍持像痛击我，全为了要绝情抛低我。 其实你完全明白。